后在这个介绍的《膀胱经》那个后面啊，在第十一页看有补充一个叫做大灸法的东西。但那个大灸法呢，是这个大陆的这个一个也算是中医大师啊，岳美中先生，他到民间去学习回来的。那同学，我不是要教同学大灸法啊，我只是要说呢，这个大灸法呢，它就是在我们的背部啊，用萝卜片什么排一排，然后放艾草这样子一排整排这样子灸，然后肚子胸部什么也这样放好，这样整排这样子灸。那大灸法呢，都是那种非常严重的虚劳的人呢，灸一次就起死回生啊，那一年灸两次就变得很好这样子。那同学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他这样只做一次效果就这么好。那如果我们呢，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帮自己的家人啊，在膀胱经上面这样子取穴，然后这样子慢慢的灸它的话，其实呢，在灸人家大灸法就一次嘛，那我们两天做一次，然后做两三个礼拜，其实效果就很明显很明显了啊。那个效果就是，我觉得不用用到那么猛的方法，但大灸法就是说灸完了之后立刻要怎么样，要十宣放血啊，就十个手指尖要放血，把那个多余的热气泄掉，然后接下来要用针法去泄三阴交。现在泄三阴交就是说，如果你在三阴交泄你的能量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能量都拉到三条阴经，就是厥阴、肝经、太阴、脾经、少阴、肾经，就可以把能量固定在那三条经啊，就是这样子可以让那个能量保存下来。那这个那我们不用大灸法，但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这样的灸法它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认识的那些阿姨们啊，就是那群婆婆妈妈们，她们有去那个台北有一个人正在做这个疗法，然后一开始是有一个阿姨，她好像是什么腰酸背痛，全身很不舒服啊，然后去那边做。但那个治疗师呢，他差不多就是拿一个叫他趴着啊，然后在他的背上，就差不多膀胱经第一条的位置，就拿一个艾草这样子，他也不是固定，他就这样子，就像画符咒一样啊，就是看起来还有模有样。然后做多久呢？做十分钟。然后那十分钟呢，他是第一次收费1500还多少，然后第二次开始800，就那十分钟。然后我们坐车去，坐车回来，要坐一个多钟头，因为住在那个比较靠碧潭那边。那这个，然后可是那些阿姨呢很满意啊，很高兴，她就说啊，灸了以后我长高了3公分，因为原来脊椎是歪的，那膀胱经能量够了，脊椎直回来了啊，所以就很快乐啊，然后就去那边散财。那因为我的外婆呢，就是人也很虚弱，然后而且非常讨厌吃药，所以那些好心的阿姨们就拉她去哦。然后呢，我也就跟去参观。叫我跟去参观是为什么？因为我是家里面仅存的无业游民啊，就以后呢，我扶着外婆去做灸疗，就跟她陪着外婆搭车回来，就你负责了啊。那我就是负责当这个跟班嘛，然后就陪着外婆去，陪外婆回来，要看她那十分钟，然后看她那个把脉，然后就把脉技术比我还烂，那就是很烂了，就是。然后回来以后，我跟外婆这样说，我们坐车去，坐车回来的时间，我在家里面都可以帮你做10次了，我们自己在家做好不好，我们不要去了。那好，在家里面做，可是呢，做了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家庭伦理上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老人家这样子暖他的穴道，他人会舒服，而且真的是做一次两次就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都好起来，就效果非常好。而且我在家里面都是就做一个钟头嘛，然后就因为你知道我跟我外婆差那么多岁，平常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聊啊，虽然从小跟他感情很好，可是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那两个人就这样子在家里面一面看连续剧，然后一面怎么样，就是你知道，就很好，感觉很好，就是可以在边一个钟头时间在一起，然后再聊说这次的一帘幽梦谁演的比从前那个好，谁演的比从前那个不好啊，就这样子，就是看看连续剧，然后做酒聊，然后时间也过得很快啊，也不会很烦。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蛮好的，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可以做。那我跟同学也讲过说，我们学中医要学在正面的地方，就是能够让自己更健康的东西先做，不要急着去医病。就像那个 有一位彭义俊大夫哦，有去看他的人，据说会听到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身体那么虚，医什么病？所以他们那些看病的人，居然还给我整理一个什么，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彭大夫有所谓的起手第一方，他说什么，不管什么病人来，都是先吃什么龟皮汤加人参怎样的，就是把它补好一点再开始医，啊，就是有那样的做法。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自己做起来啊，这样子也不错，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我要跟同学说。这个灸法很好的地方，那我们呢就沿着这个膀胱经这样一个穴一个穴这样摸下来，那其实这个同时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想料想得到大家将来出来把脉技术都会很烂的这个这一班同学呢多一种诊疗的方法，就是你这样一个穴一个穴按，其实你真的在按的过程你会发现某个穴道特别那个肉很薄特别没有弹性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或者某个穴道你按下去那个人会说哎呀这样按很酸，那你就知道他那个穴是特别虚，而那个穴特别虚就意味着他那个脏特别虚，那你在这个穴道上面这样子点了艾草这样把它暖一暖，让它暖气能够进去，然后常常做常常做，他那块肉就会越来越不会那样子好像一点弹性都没有，然后他的酸也会减低，那就代表他这个脏开始好起来。所以你在做这个膀胱经的时候，你就一面按然后一面去想说，一面去感觉然后一面做这个诊疗，其实这个过程你也可以认识到他的五脏六腑到底哪里好哪里不好。那像这种诊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问诊或者把脉哦，反而不能诊疗到那么好。就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讲说他全身，他说我是一个筋很紧的人，他说看你可以这样的垮垮的蹲在地上我都蹲不下来啊，那他就说我筋很紧，我说筋很紧，那我们中医说，那我就说你是血虚吗还怎么样，把脉哎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感觉，然后我就说筋会阳陵泉吗，所以呢你全身发紧就是我们要，因为阳陵泉这个穴道是全八会穴之一嘛，那我就说阳陵泉按按看酸不酸，他说一点都不酸啊，那好像问题又不是出在筋上面，然后后来我按他的那个八会穴里面的绝骨穴，就是髓会绝骨，那轻轻一按他就哇好酸好酸，那我就说哎，你是不是用脑过度啊，因为绝骨是髓会绝骨，这个髓也包括骨髓脑髓嘛，他就说对对对工作上是用脑过度，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可能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八会穴跟募穴我们是下一堂课再说，但是膀胱经的穴呢就是同学呢就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第一排跟第二排的穴其实是根本是一个表里关系的啊。那这个风门旁边是腹分，这个不太重要了，因为腹分只是长上腹这边分出一条啊，就是一个分叉的地方。那肺腧旁边是破户，那这个那肝腧旁边是什么，当然就魂门啦，就是心肝脾肺肾里面藏着人的什么神魂易魄志，对不对，就是五脏藏神嘛。那这个第一条跟第二条上面穴道的主要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都说命门这个地方的能量会把人身体的这个水气好像烧暖，那我说水气烧暖当然就是一个形而上的词啊，就是这个水气会这样的震动，所以比较靠内侧的这条膀胱经呢气比较阳，那这个靠外侧的膀胱经呢，有的中医就讲说这个是哦比较上去以后变凉的水气从这边下来，就是灌溉你的背部，所以这个地方外面一条等于是哦好像五脏的毒素哦从那边排掉，就是好像是一个那个排废气的地方哦，那就是比较关系到这个脏的那个疏泄，就比如说肝脏要排毒啦，可能从破户那边也可以下手，那或者说是像底下的那个比如说像比较底下啊肾腧旁边肾脏有一个志士，对不对，志士这个地方它的别名叫做筋弓，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灸或者针这个穴道啊，它就会治到那种男人的那种太早或者是太晚射精这种病，你知道，就是有人是早泄，有人是好像很久都没有办法啊射出来，他那个就是那个地方会调节到那个地方，所以呢，那这些穴道都是可以用的啊。那如果你是要用补法的话，就以第一条为主。那这个 这个心包啊，也就是厥阴枢的这个旁边外面呢，有一个穴道叫做膏肓。那这个心包是手厥阴，人的肝是足厥阴，对不对？那我们的人体有个区块称之为厥阴区块，就是肝呢连接到隔膜，隔膜连接到这个肺之外的那个空间，就是胸部肺脏占掉的空间之外，还有一些空间是塞着一个跳动的心脏的，对不对？那这个肝连到隔膜连到心脏的这个区块，就是我们中医所广义的膏肓区块。而这个地方呢，比如说肝是血脏，心包也是血脏，所以中间在第七椎下那个地方的膈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八会穴里面说的血会膈枢，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身体有淤血，血气不畅通或怎么样的话，那你灸了膈枢以后啊，你的能量就会，血液里面的能量就会好起来，很多淤血会化掉啊。那这个都是关系到所谓膏肓区块。那直接把能量灌注到膏肓区块的，就是这个厥阴枢旁边的这个膏肓穴。那我们说病入膏肓，病入膏肓，如果要用感冒的角度去看，就是已经进到厥阴病的里面了。厥阴病已经入脏的时候，就是病入膏肓。所以呢，有人说膏肓，如果你一直灸，一直灸，一直灸，就会让这个人呢，就是可以治百病嘛，什么病都会好起来啊。就是以病毒的理论来讲，是有这个可能的。那只是膏肓这个穴呢，就不是直接啊，我们要不是直接来看这个它的温几寸，而是膏肓有另外一个取法，所以要拜托助教啊。我跟你讲，上昨天的课是拜托方助教穿这个露背的背心来，那今天是轮到钟助教当班，然后我就跟方助教说，你跟助教讲穿露背一点来，结果方助教联络不到钟助教，到今天下午4点才叫钟助教去，就是立刻冲去买细肩带，然后就买一件新衣服穿来，就非常惨烈的状态啊。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助教真的是舍身取义啊，就是，所以对不起，叫贝朝同学，贝朝同学，你的衣服有多漂亮都没地方绣了。那你要先摸到自己的，你先把你自己的大椎取给我，第一节取给我，对，这边啊，这个是，那这里是大椎吗？还是这里？这里，你驼个脖子我看，好，起来。哦，对对对，好，这里是你的大椎。那下面不是第二节，对不对？第三节、第四节，那第四节的话呢，你往外面推，如果你那个人是趴着是放松，你会摸得到这边其实是有骨缝的啊，对不对？背后的肋骨的缝，往外推，往外推，然后呢，你就会推到他的那个，撞到他的肩胛骨，对不对？那撞到肩胛骨，其实这里还不是膏肓，那你要请他呢，比如说钟助教，你把你的右手去抱你的左肩膀。这样子肩胛骨就开了，然后这样子你推过去就会发现，因为那个地方平常被肩胛骨压到，那个背后的肋骨那个地方哦，会形成一个有点像三角形的凹陷，然后你这样抠进去，问他会不会酸？ 会。 哦，会酸啊、哦？你压力很大吗？啊、哦，压力很大。然后这样子揪啊，就是，然后这样子艾草条揪啊。那好啊，助教谢谢你，衣服就只能用，就是买衣服的意义就到这边了。非常抱歉，哦，我们联络你联络的太晚了，真的是哦。就今天看钟助教说临时买衣服冲过来，我就助教来，我一直在道歉。那个。那膏肓灸了之后呢，因为它是进它的能量会进入我们的膏肓区块啊，所以灸进来，其实膏肓区块的病其实会关系到一般人的3种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哦，那个膏肓区块都会牵连到。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灸了膏肓，有的时候人会觉得你从那个背后这样灸，会觉得胸口这边有点发热，因为这是他们的空间是相通的。然后还有一些人灸了膏肓怎么样呢？他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响，一直的放屁，那这些都是好现象。但是膏肓往往因为 我们都是说阳气要往下沉才好，那我们膏肓是在我们的上焦区块给予能量，所以膏肓灸到你觉得胸口暖，肚子会咕噜咕噜叫啊，会这个想要一直放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口干舌燥啊，就是太热了，所以你要把这个气引导下来。那引导下来的方法呢，像我们引气下行，我们将来会提到一个观念叫做气街，就是气的街道，就人的气其实会自然往下降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降得快一点，你要帮它疏导交通，那这条气向下降的路线呢，我们最好用的疏导交通的穴叫做足三里啊。那足三里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骨头啊，这个骨头这样子摸外侧啊，摸上来就这两条骨头之间到这个地方有一点骨头要合在一起，那个缝缝，这个地方叫足三里。所以呢，我们要取足三里的话，我们可以呢沿着这个骨头边往上摸，往上摸，觉得这个骨头好像开始要两条合在一起了，哦，那个地方它就是足三里。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地方了。那不然的话，你或者你如果沿着骨头边边这样子摸那条缝，那个缝觉得好像有点要结束了，上不来的地方就是足三里。或者是你直接沿着这个胫骨的上面摸，摸到这个胫骨有一点点好像起来一点，你就知道已经到骨头的头了。那这样子你在旁边摸下去，那也是足三里。那足三里不太容易取错，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穴，所以因为直径有差不多2公分，所以一丝到就好了啊。那所以灸了这些膏肓或者灸了这些穴道啊，会觉得上火燥热的话，那要用收功的方法。那收功的方法就是多灸足三里啊，就是灸足三里。可能你灸膏肓灸半个钟头，有的时候要收掉那个火，我们足三里也要灸到半个钟头，所以足三里还蛮重要的。那你不要觉得说啊，收功就要那么花时间，拜托，足三里是全身的穴道里面最强的长寿穴，就是如果你天天灸足三里的话，很少有人活不到105岁哦。啊，就是因为足三里它是能够补脾胃之气，对不对？那脾胃之气是后天之气，只要脾胃之气够，那个人不会死。那另外就是人的气是能够阳气能够沉下来是最健康的状态，就你能够每天让阳气沉下来，那你的那些所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都不会有，糖尿病也不会。所以这个就是它是一个人体结构上面很重要的穴啊，所以不要觉得灸足三里亏到，要觉得是赚到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用灸足三里的方法把它导引下来。如果你实在是灸得太勤劳了，灸到连足三里都导引不下来了，那就到中药房啊，叫他拿那个热药，比如说叫他给你附子跟吴茱萸，不是山茱萸哦，吴茱萸啊，这两种很热的药打粉，然后你用醋把它捏成一坨泥巴，然后贴在脚底这样子放着，然后把它扎起来。那这个因为中药跟人体的气会有以火引火的效果，就是很热的药会吸引这个很热的气，所以就会把它导引到脚底啊。那导引到涌泉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你不想买附子跟吴茱萸的话，那大陆连续剧什么神医喜来乐啊什么的，他拿那个大蒜捣碎的往脚底一敷也可以了啊，一丝到了就好了啊。那这个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灸法啊，那至于像是督脉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真的不用太努力讲啊，只是说好比这督脉，这个督脉的穴道里面有几个导师可以提一下，就第五椎下跟第六椎下跟第七椎下有一个什么神道灵台至阳，这些穴道有没有看到？那然后灵台的旁边是督枢，有没有看到？就督脉的枢。那其实人的督脉其实就非常体，它的那个能量就非常靠近我们的那个骨髓啊，骨髓的那个造血机能。所以那个美国的倪海厦先生的那个什么人际针灸什么 DVD 啊，就在讲说，哎，他就说他其实这个灵台穴跟至阳穴，以灵台为主，至阳为辅，是他用来灸血癌的穴道。 那血癌不是就是骨髓的造血机能有问题吗？那任何一种癌我们都是说它是阳虚而阴实，对不对？所以会乱长出一些奇怪的不对劲的白血球，所以这就是骨髓的阳阴实在用这个地方下去把它破洗，把它对付，把它补充阳气啊、哦。所以灵台跟至阳是能够调整人的造血机能啊、哦，然后能够就是保养血癌的一个穴道。那可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件事，就是倪海厦先生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是无意之中他让人领悟到中医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在中医基础班跟同学讲过，说人的心脏，中医说的心脏是一个好像灵魂上的一个球状物，那这个球状物其实前胸也是凸出来的，后背也是凸出来的，那个跟肉体的那个心脏心包是不一样的东西。那而我们中医总是说呀，我们用药如果补充一个人的，用一些补心养心的药，就能够让一个人的这个造血的功能变好，就是心能够生血，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所以那我在临床上面比如说像滋补脾，然后让那个气能够归到心的药，比如说很普通的一个方子叫归脾汤，有没有人听过？那像这个归脾汤呢，我就曾经拿来，有人说让你地中海贫血还怎么样，就说那你试试归脾汤看看，那吃了以后那也好很多。那为什么你补这个心啊，能够让你的骨髓的造血机能变好呢？就造血机能，我们一般都觉得骨髓是肾在管的，不是吗？对不对？那但是倪海厦先生提到那件事情，人就让人想通说，原来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能量从背后凸出来肉身之外的那个地方，就刚好就是什么神道灵台至阳督书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的心脏的能量的那个心能够很好的话，其实等于是你自己的能量就能够灌注到这个督脉的造血机能去啊。所以这里等于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谈论为什么中国人认为补心能够造血，能够生血。那而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连属啊。那我们用解剖学来看就可能没有任何证据，大概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呢同学，我们就回家以后啊，或许就可以自己或者帮家人啊，就买一点灸条，然后这样子做一些诊疗，顺便灸。那一两个礼，一天一两天做一次吧。那两个礼拜左右，你会感，就是说会感觉到蛮不一样的。那昨天下课的时候啊，那个就有一个同学跑来跟我讲说：“老师啊，你说那个1000多块灸10分钟的那家在哪里啊？”那我就说。你干嘛那么贵，你在家叫家人帮你灸嘛？那可能那同学好像刚好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家人在身边。那我就说你等一下，那个我就说这样子啊，我们某个助教很穷啊，我跟他商量说一个小时算你500块，叫他问他要不要接，然后助教也说好，所以我就说好，那助教从此以后开始接客了。那因为现在我会敢跟同学这样子推荐助教，是因为第一个是礼拜六班的那助教啊，就那一只举手一下啊，那个今天还帮忙收钱的，那个他对人还算手很巧，就是还就是有一些经验啊。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这样子教的话，其实同学你们自己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嘛啊，所以当然我就觉得自己家人之间能够互相帮忙是最好的啦。但是如果你有一些需要，像礼拜六班那位同学那样的话，那助教卖给你啊，反正很穷嘛，资助一下小孩子学费什么的随便啊，你就那就自己随意利用，我不管啊。那这个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一个那至于说募穴啊，我下礼拜会教，可是不会教全。那八会穴我会教一下，那我希望我下礼拜就真的就是赶快把那些穴道部分收摊一下，我就要正式讲《伤寒论》的条文了啊。那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了。